这首歌表达的是在情感受挫的时候，借着尽情流泪来疗伤的心情。而且他想要告诉你，在心情平复之后，你要保持继续向前的勇气。所以他的基本的调调仍然是温暖吧。而这首歌同时也成为了当年的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。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来自于一部电影，它是由张艾嘉执导，梁咏琪、金城武和莫文蔚主演的电影《心动》。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版本，来自于温柔的、不动声色的林隆璇。 有多久没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，以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我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，白云缠绕着蓝天啊，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总是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探你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探你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 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，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，我的心里孤孤单单，散散惹惆怅。离人放逐到彼